我们来揉点吧。 好吧， 你先来。 两点。 没事儿，再来一次。 两点。两点。两两两两两两两点。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作者疑是华上。你们是不是没有投月票啊？要不然我为什么永远是两点？ 第121集。转天一早，江城和方景行上线集合，开始做隐藏剧情。早晨人少，顾问也没在线。这个隐藏剧情能开，有顾问的一部分功劳。如果不是顾问，江晨不会抽风的跑去买古山。如今人不在，小队成员也还没确定下来，他们闲着也是闲着，便想着先找找人。线索给的范围里有四座城市，隐藏剧情的第一个关卡肯定不会直接让玩家找到人，但应该能找到那家雕像店。金丝雀根本没办法交流，这关不像10那个剧情能推理直接跑去打狼，而是看着和林淮的剧情差不多。可当时林淮有一行人氪金改命，省了他们不少麻烦，现在这个怕是得他们自己找。江晨有些不死心， 买古山会不会还有线索？ 那咱们去看看。 两个人又到了那棵枯树前，上下左右来回看了一圈，发现确实没什么特别之处，只好认命。方景行知道他不耐烦做这种找人的任务，安抚道， 先去那几座城市转转，你觉得无聊了，我陪你打赏金墙。 江晨听着他话里的体贴，看了他一眼。他其实今天一上线就在忍着，因为只要想到方景行每天对着他，脑子里装的是那张脸，就觉得太感人，此刻是彻底忍不住了。头可断，血可流，巅峰颜值不能丢。 方景行， 嗯， 昨晚程岩说给过你我的照片，我其实不长那样。 方景行顿时笑出声， 我知道，我看出是 P 的。 看出是 P 的，还没找程岩对质，难道是猜出我的身份了？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方景行心头微跳，收了收笑意，坦诚地看着他。 知道。 隔着网络，他不确定安全程度，即便没提姓名，而是用半开玩笑的语气道， 你是黑色封印师，以前是你，现在还是你。 嗯， 这样他就理解了，方景行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喜好，而是确实知道他是谁，并对他有了那方面的想法。方景行虽然有着八九成把握，但亲耳听见这声嗯，心跳还是快了几分。当年传奇的黑色封印师，因为冰冻项目而穿越时间和生死，奇迹般地出现在这个时代。他每次想到他们能够相遇，就觉得庆幸。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那张假照片之后。 怎么知道的？ 根据蛛丝马迹猜的。 这个脑子是真可怕。这你也敢猜啊？ 我刚开始也不敢相信，后来咱们 PK， 我翻了当年的视频对比，还和主席聊了聊。 江晨点头。 我嘴很严，不会往外说的。 江晨沉默，思考这事儿要不要告诉秦组长。他这声嗯，其实是有漏洞的，因为老当益壮帮会的人和炸子他们偶尔也会喊他黑色封印师，方景行那句话里提的也是这个，他的嗯完全能当作是在回应外号。 要是秦组长知道我在游戏里面暴露了，他还会让我继续玩吗？ 或者让方景行也签个保密协议，但这是方景行自己猜出来的，又不是我主动说的，人家自己脑子好使，需要因此被一个协议约束，是不是有点不太好？ 江晨想了又想，终究还是不愿意逃避，便提了一句， 我们有个保密协议， 我需要签吗？ 不知道，程岩的事是我姐处理的，你要不问问他，他比较了解院里的各项制度。 好，一定要磨着江石兰让我签，签了我就算是在研究院过了名录，被归到亲友的范畴里了，这样我就可以争取定期探望的权利了吧。 江晨不清楚某人心里的弯弯道道，和他一起下了山。杜飞舟早晨也没上线，方景行便用手机发信息咨询了一下这位大佬，得知主席只关注故事和人物背景，一般不关注某家小店，便死心了。 还是得靠我们自己找啊。 二人到了线索提供的其中一座小城，开始分头查看店铺，顺便在路上和碰见的 NPC 对个话。店铺是死物，目标也大，比找 NPC 轻松多了。然而他们走完四座小城，却根本没看见什么贝尔石雕店。 我记得刚才在那个城市和一个 NPC 对话，他的系统设定语是新开的店铺很热闹。 你觉得石雕店卖了？ 有这种可能。 江晨跟着他折回先前的小城，在他的带领下成功找到那个 NPC。听他说完新开店铺的名字，在附近找到了那家店，拿着金丝雀的雕像进去和老板对话。老板果然被触发了剧情。 石雕店早就不干了。 那你知道贝尔去哪了吗？ 我没见过他，是他的店员帮他处理的转让手续。 他倒着热茶。 那个店员我认识，叫纳特，他回老家了，住在沙塔村。 任务条同时更新，找纳特询问贝尔的去向。二人暂时没有走，而是在这家店里仔细转了一圈，确认没有其他线索，这才离开，出城直奔沙塔村。方景行往江晨身边靠近了一点，笑着问，不夸我一下啊。如果不是他偶然碰见了 NPC, 并且记住了对方说的话，这一关他们指不定要浪费多少时间。江晨看他一眼， 你聪明 没了， 不然呢？给你打个 call。 不用，给我个亲笔签名。 行， 我要签名照，不要角色的，要你本人呢。 停顿一下，他笑着补充，我拿我的换。 谁稀罕？ 那我再加点别的，去年游梦世界嘉年华的纪念周边，我买了好几套留着送人，给你一套。 江晨觉得这个可以有，点了点头。方景行笑得愉悦， 那这么说定了，我给你纪念周边和我的签名照，你给我你的签名照，二换一你不亏。 江晨沉默两秒，有点想把自己昨天早上用望远镜看见他的事告诉他，免得他再这么浪，但转念想想，他暂时不知道说出来的后续该怎么处理，只好先这么着了。 不占你便宜，不换了。 一换一？ 不换。 哼，就不该加那句确认。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